第117集啊。在走出这个别墅的时候，我因为不愿意动它，让乌贤蝉叼着我的脖子走。一只大猫叼着一只不算小的豹子，再跟着一头狮子，走在路上怎么说都有点吓人。乌贤蝉叼着我，含含糊糊地说道： 上动物园走一遭，他们用的麻醉枪有特别的来路，我怀疑是从动物园买的，这不应当。 我四爪悬空，在空中踩了几下奶，嘤嘤嘤地说道：咱们这样子去动物园不合适吧，自投罗网。 瓮中捉你。 施医生接上我的成语啊，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捉你奶奶的孙子。 乌贤臣说话的时候，舌头舔在我的后脖梗上，把我的毛毛舔湿了一片，又嘬了两口，显得十分开心。 这是顺藤摸瓜。 所以我建议我们变成人形，假装捡到这只品相很好的小豹子要送去动物园，然后我负责拖住他们，你负责去搜查证据，然后我们向林业部门举报一下，你看呢？哎，你觉得呢？ 施医生一口气说完这一串话，优雅地舔了舔爪子，坐在那里看着吴先生。 为什么不是我们变成人形送你这只看起来品相很好的狮子去动物园呢？ 乌贤臣把我这只可爱的抱抱放下，问道： 因为你老婆不会变衣服，你想看她穿豹纹短裙跟你去送我？ 尽管施医生没有眉毛，但是我可以肯定，我看见他挑了挑眉。乌贤臣不情不愿地答应了，亲了亲我的脑门。 好吧，老婆变小一点，老公抱着你去探险。 老公，我不换。 乌贤蝉摸了摸我的头，让我变小了，接着把我用一个四脚朝天的姿势抱在怀里，把胳膊给我抱着，身边跟着西装革履的施医生，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向了不远处本地唯一一家生意萧条几乎没什么人的动物园。这动物园看着有些年头，门口的售票厅坐着一个看起来不太高兴的女人，正百般无聊地玩着自己的手指头，见到我们去了，爱答不理地说道： 门票一张30，里面的项目另行收费。你们这抱着的是啥？宠物不让带进去。 乌贤蝉把我举起来，就像是狒狒举着辛巴，他这才正眼看了我们，压低了声音： 找刘院长的是吧？那直接进去就行。 施医生淡然扶了扶金丝边的装逼眼镜。 好，谢谢大姐。 女人紧张地眨了眨眼，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 可别说我门票卖30一张哈，大姐这也是没看出来。 好说，我们告诉园长，你卖50一张。 女人气得直跳脚，乌贤蝉重新把我放回怀里，跟着施医生走进了这破败的动物园。一进门，一股扑面而来的动物的尿骚味儿。在门口的笼子里关着两匹狼，正在焦灼地走着八字。再往里，是一头身边飞满了苍蝇的棕熊。再往里面看，还有很多状态不好、无精打采的小动物。粪便无人清理，笼子也没人清洗，他们在里面活着，又像是在里面已经死了。走过猴山的时候，说是猴山，其实就是一个稍微高一些的笼子罢了，里面关着几只在假树枝上蹲着的烦躁的猴子，其中有一只一直盯着我们看，等我们一走近，它立刻从树上下来，来到了笼子边上，扒着笼子就这样焦灼地看着我们。他的肚子鼓鼓囊囊的，乳房也已经开始肿胀，怎么看都是一只怀了孕准备要生产的母猴子。此时此刻，他本该一刻不停地吃东西，为自己过一段时间的分娩做好准备，可现在他扒着笼子拼命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于是我一爪子打在乌贤蝉的下巴上，又指了指那只猴子，乌贤蝉就这样抱着我走向了他。 那猴子见我们走近，竟然开始说人话了。尽管声音很小，腔调怪模怪样，但他还是努力地说着。 大人，救救我，救救我。 他站在一边，挺着大肚子，不停地作揖，甚至还想给我们跪下。 救我出去吧，大人，求求您了。 你开了灵智，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他低眉顺眼，后知后觉地挡住了自己的胸口，低着头跟巫贤臣说话。 下山觅食的时候被抓了，我快要生了，我不能在这里生下我的孩子，大人。 巫贤臣吸了吸鼻子，打了一个喷嚏，盯住了这只猴子，眯起了眼睛。 为了自由，我闻到了人类的味道。 他不敢隐瞒分毫，微微抬起了手臂，让我们看他大到过分的肚子，卑微地说道： 您是对的，大人，我的丈夫是一个人类。 他知晓此事？ 他腹中的胎儿显然是已经听见了我们说话，有些兴奋地在肚子里戳了戳他的肚皮，上肚皮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凸起，就好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他勉强笑了笑，回答道： 并不知晓，我因此受到了惩罚，我的修为被天道罚去，以后也只能做一只会说话的猴子了。但孩子是无辜的，是个女孩，纯人类。大人，孩子是无辜的。 我在巫贤禅的怀里倒吸了一口冷气，假如我们没有来这儿，没有见到他，过一段日子他会在猴群之中，在这肮脏不堪的笼子里生下一个没有毛发的纯人类的婴儿，到了那时怕是会引起社会的轰动，引起轰动失效，万一别有用心的人把他买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人类对一只能说话会生人类婴儿的猴子产生多大的好奇与兴趣，到时候别说孩子，恐怕就连他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再说这猴群之中尚算年轻的猴王，对这只后被抓进来的母猴子早就起了心思，只等着他生产完毕，弄死幼崽，再让他怀上自己的孩子。我爬上巫贤禅的肩头，用头蹭他的脸： 用我换他出去吧，一会儿你们就用我来换这只猴子，安顿好他以后你再来找我好不好？ 哎呀，我不想让我老婆冒这个险。我 施医生变成了一只尚未长出鬃毛的幼年狮子，扒着巫前禅的裤腿就往上爬。 我也留下，用我们两个来换他跟他的孩子，到时候你带着他去找小虎，安顿在妖精森林里，然后再来找我们，我们再一探究竟。 你总是借口跟我老婆待在一起啊。 所以你晚上来的时候记得带上小虎。 他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巫贤禅，发出了一声小狮子嗷嗷待哺的声音。 嗯， 太可爱了。我被冲昏了头脑，一巴掌按在了巫贤禅的脸上，我趾高气扬的阴阴道：答应他，求求了。没有人可以拒绝抱抱的嘤嘤，没有人，也没有猫可以拒绝。巫贤禅最终垂头丧气的弯腰抱起了施医生。 好吧，那就这么定吧。 我们三个走向了园长的办公室，巫贤禅敲响了门，里面走出来一个带着一身血腥气的男人，他的血气是闻不到也看不到的，却能让动物感到天生的畏惧，产生退缩的血气。 您是？这是？ 他疑惑地看着巫贤禅，又看了看我们，眼中忽然冒出了光来。巫贤禅接着又开始钓鱼执法： 我是方家的人，捡到两个这玩意儿，给刘园长送来，看你们收不收？ 收收。 方老爷子还好吧？ 好得很。哦哦，对了，我们家主想要个母猴子，最好带崽子的，有没有？有的话，这两个就跟你换；没有的话，给我们个路子，我们去搞。反正方家有的是钱。 刘园长凑了过来，压低了声音，满脸神秘。 有个足月的，马上就要生了。猴崽子的脑袋可是大补，方老爷子要是一个不够，我们别的地方还有已经出生的猴崽子。 乌贤禅已经知道这刘园长跟方舟认识，甚至还很熟悉，于是也装出了一副熟络的样子，跟他勾肩搭背。 你还挺会吃，成啊，你这儿还有什么补的多给我弄点，我好拿去讨个赏，到时候我要是发达了，也不能忘了刘院长。 好，好说好说啊。那个，您晚点再来，我带您好好逛逛这动物园啊。 成，先把猴子给带回去交差，晚点我再来找你。 刘院长随意把我们放下，领着乌贤臣出去了，留下抱抱跟诗诗满办公室的假装撒欢的找东西。